六子，你那桃花仙子女朋友来找你了。 他一扫前面的淫笑，吓得脸都绿了。 不是，这个时候别再寒碜我了，我宁可当和尚也不要娶鬼媳妇儿啊。 白毅很安静，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那张破败的画卷上，一寸寸的看。即使他们说到门口的鞋时，他也没有抬头，或者说那鞋好像正是他意料之内。反倒是安宗和六子吓得顿时打了个激灵。安宗下意识地靠近白毅，拉住他的袖子说， 老白，这里真的有东西在，你别一直盯着画，看看四周吧。 你以为我是降妖的道士，拿着罗盘就看房梁的？至少现在他对我们没有兴趣，或者说他没有直接攻击我们，我们就不用太担心。我反而感觉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幅画中。 六子害怕的不知所措，他看安宗和白毅也找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，就准备开溜。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，跪那东西在屋子里。 还没等他说完，工作室的门口就闪过一道白影，六子吓得一个趔趄退到白毅身后。安宗咽了一口口水，但是除了匆匆的脚步声外，等了好几分钟也没有其他事情发生。六子看来神经已经到了极限，他冷汗直冒，结巴着说， 我马上走，这活不补了，谁要谁去干。靠，是人干的活吗？ 白毅拦住六子，但是他的视线还在画卷上没有移开。 如果你信得过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住一夜，我想估计有法子帮你。 六子没喊话，安宗先跳起来。 什么？这样的鬼宅躲还来不及，为什么要我和你一起遭罪啊？老白，你看我又没什么可以帮上忙的，要不我先回去，这里估计有你一个人就行了。 这是你兄弟的事儿，难道你想把事儿全都推给我一个人呢？ 六子马上投来可怜巴巴的眼神。安宗环顾房间，心里忐忑不安。 小安，我们可是有一起撒尿和泥巴的交情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敲了15号楼老头家的窗户，最后还是我给你背了黑锅呀？你还记得？ 哎，你打住！这小子，再说下去，非得把我欺负楼上小姑娘的事给抖出来。 没办法，摊上这两个家伙，安宗只能舍命陪君子了。 好吧，算我为了你六子豁出去了。你别老是拿以前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当要挟，太卑鄙了。 认识你那么久，没见你这么有义气的时候啊。看来你小时候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。 安宗瞪他一眼，然后问六子， 我们睡哪儿啊？你这连个沙发都没有，我们两个怎么睡啊？ 哼，别说你们两个人了，就算三个人我也能安排。二位，我来。 六子一脸不在乎。说完，他突然想起这屋子不干净，就紧贴着他们，带他们来到一间卧室。这里布置的很有感觉，最令安宗吃惊的是那张特大号的床，就算是三个人躺在上面打滚都够了。 你干嘛买那么大的床啊？ 是，不是为了方便我的起居吗？ 我靠，这小子把女人带这儿来睡，还要我们睡这上面？ 安宗鄙视地看着他，他咳嗽两声，往别处看去，避开了安宗的目光。告诉了他们一些必要的东西的位置后，六子飞一样的逃出了屋子。走之前他说道， 我得把二位锁房子里啊，这里只能用我这把钥匙开，对不住了，里面这些东西丢一件够我做一辈子的了。 啊，考了半天，这小子依然不放心我们呢。就他那些豆腐渣字画偷回去了也得全变纸屑了。 安宗看了看白毅，他倒是不客气，泡一壶铁观音，就在那里翻书架上关于字画的书籍。安宗感觉着四周，想要从中找出那个女鬼的身影，但是除了白毅偶尔翻书的声音，其他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这种感觉让安宗想起斯蒂芬金写的1408。恐怖不是来自于直接的威胁，而是空洞的宁静、压迫的气氛和未知的发展。白毅今天特别安静，他本来就不多话， 现在压根儿只顾着自己看书喝茶。安宗走到他旁边的位置坐下来。 老板，你说那东西会不会只跟着六子？和我们没关系啊，前面还闹腾得很，这六子一走，这里完全没了声音啊。 其实这件事问题不是出在画上，也不在女鬼上，而是在这件事情本身上。 安宗听他像绕口令一样说完便问， 这件事情的本身？那是什么？ 他抿了一口茶，用手顶了顶眼镜说， 和你说了你也不明白，反正你只要待在我的身边，其他的别多问就是了。 安宗觉得自己如今已经彻底沦为白毅这小子的跟班了，听他的口气越来越没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安宗心里有些恼火，想要起身离开，因为有些激动还差点打翻了白毅给他泡的茶。安宗哼地站了起来， 哼，这小子还给我卖关子，太看不起我了，好像我一点本事没有似的。怎么说我也是跟着他出生入死好几回了，口气就不能好一点吗？既然他不肯告诉我，那我就不问了。 安宗瞅了白毅一眼就离开了书房，回卧室去了。卧室里有电脑，安宗打开就上网看片子，这个时候自然绝对不适合看恐怖片。片子很无聊，看了好一会儿有些打瞌睡，迷糊地闭上了眼睛。安宗突然感觉有人搭着他的肩膀，很轻柔，所以他以为是白毅。他撇了撇嘴，抖了下肩膀。现在不是和好不和好的问题，而是他小子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。他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被自己人看清，他会有一种很难受的挫败感。肩膀上的重量没有消失，渐渐的，安宗感觉有些不对。 肩膀上的不是手，而是一个人的头啊。白毅是不会把头靠在我肩膀上的，他脑子有毛病啊。 安宗顺手摸了摸，感觉是一个女人的脸颊，冰冷的好像是玻璃做的一样。头发很长，他靠在安宗的肩膀上，安宗的手像是触电一样缩了回来，但依然闭着眼睛不敢睁开，而靠在安宗肩上的分量也丝毫没有减轻。电脑里的音乐也变了，变得十分诡异，好像在唱一首古老的乐曲。琵琶发出幽怨的音色，耳边只听见低声哼着的调子，是安宗听不懂的方言民歌。安宗知道，有一个人把头趴在他的肩膀上，或者说，只有一个头。白毅还在书房，安宗不敢喊，喉咙颤抖着，眼睛闭着。他唱得很慢，但安宗丝毫感觉不到头在动，声音从他脑袋里发出来，就像是一个头型八音盒。他把嘴贴在安宗的耳边，就像是直接把歌声灌入安宗的耳中。因为奇怪事情经历的多了，安宗马上想到，既然无法发出声音，那么他就制造动静，让隔壁的白毅知道自己遇上麻烦了。于是他一个纵身，咬着牙硬是从椅子上摔到地上，肩膀重重地撞上地板，顿时肩膀就麻了。好在椅子倒地时发出很大的响声，安宗呲牙咧嘴的喊疼，仍然不敢睁开眼睛，只感觉到耳畔有一声轻微的叹息声。有一双有力的手臂撑起他的上半身时，安宗才敢睁开眼睛，进入眼帘的却是一个披头散发把脸都遮住十分阴森的一张人脸，也分不清性别，只觉得出奇的瘦弱。安宗眼前一花，吓得倒吸一口气，马上推开那个人，连滚带爬地冲出门去。白毅才刚刚走到门口，安宗一下子撞入他怀里，头也不敢回的指着房里就说， 鬼鬼，真的是鬼啊， 房间里没有东西。 白毅拍拍他， 安宗慢慢睁开眼睛往里面看了过去，真的什么也没有。椅子倒在地上，电脑里放着无聊的肥皂剧，那些咿呀的古调完全消失了。